让其他人透过我哋嘅言行去认识你嘅存在。求你带领我哋以下落嚟嘅时间。以上所求系因奉，以上所求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好，今日咧，我哋继续讲第五章辛苦八天之后嗰部分。啊，上星期讲咗八天啫嘛。我哋今日咧由十三节开始，十三节我哋读咧就先读咗先。 第五章 系啦。我哋读至四节先咧，过嚟读十三至十六。 你们系地上嘅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再令到佢再咸呢？佢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你哋系世界嘅光，建在山上嘅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唔系放响斗底下，而系放响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嘅人。照样，你哋嘅光亦都喺人前照耀，好使令到佢哋系睇到你哋嘅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好。嗱，呢四节咧，其实咧，个个都识解释噶啦。可以話唔需要點樣特別詳細嚟到去解釋，不過馬豆咧就強調基督徒嘅即係善行啦，或者係基督徒嘅美善咧修德啦，唔係只係為自己，而係亦都為活喺生活喺個團體基督徒團體之外嘅人或者呢個世界。咁所以我哋需要继续保持由基督嗰度领受到嘅光，要继续保持呢份光。咁佢就话，如果呢啲光就摆喺台底下咧，咁就失咗个意义。所以唔好收埋啲好嘢，要将佢彰显出嚟。盐咧亦都系调味啦，使到呢个物质咧，呢个世界咧系会好一啲，嚟到。使到那些未認識基督的人呢都看到生命的希望。我們耶穌基督用光和鹽來做這個比喻，其實我們對我們人來說是我們很容易了解，就是光和鹽都是可以說人生的必需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 email， 最近我收到的 email 就是說2012年呢那個12月21日冬至的时候，连续几日呢，因为那个宇宙的星星际那些东西呢，是乜球物球啦的运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三日都没光。人家是2012年的世界末日啦，但那些天文学的人说，其实不是世界末日，只不过是那个现象出现。咁有啲人可能会 唔系睇翻嘅，系呢个 冬至 吓，想攞定假 系 OK。 咁即系啲人可能会开始紧张吓，即系冇光。咁其实光对我哋人嚟讲咧，其实真系好重要啊。如果我唔知咧，我哋冇住过北极嘅人，点即系点样过生活咧？喺冬天嘅时候突然之间日日都系黑掹掹咁。可能最低限度喺生理上嘅話，好容易 depress 啊！咁所以光對我哋人咧，就在生活裏面咧，其實就非常重要嘅。我哋譬如夜晚都要開燈啦，一冇電一停電冇電就搞到你咁 hea 啦，唔單止話冇電視睇嘅問題，而係做嘢好唔方便冇電腦用電池啦。咁然後咧就光同埋鹽咧，同樣係咁重要嘅。所以即如果基督徒的这个作为光对盐呢，在这个世界来说是个责任非常之重大。如果没有 達到呢個基督交託俾我哋呢個責任呢個使命咧，我哋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啲光失咗光，唔知擺喺台底下，或者失咗味。咁基督係生命嘅光呢樣嘢咧，變咗係達唔到佢嘅作用啦嚇。咁特別係我哋話要步母基督，係跟住基督將嘅光咧係彰顯出嚟。所以佢話人點燈咧，冇理由放喺燈台底下，而放喺燈台之上。強調教會係一個可見嘅團體。當然呢個可見嘅團體係用一個 positive 嘅角度去睇嘅。如果可見嘅團體咧，而家咁 negative， 即係你咁多衰嘢，咁就真係個反見證啦嚇。所以佢成年嘅生活方式咧，應該係有光照別人，引導別人去最得閒同我哋話，就算佢未認識基督、未認識天主，佢都睇到生命嗰個路向嚇，能夠幫助佢人嘅一個作用。咁所以咧，就第16節就話啦，所以你哋嘅光照點解人前照耀，好使你哋嘅善行咧光照光榮你哋在天之父，就係使人咧能夠歸光榮於天主。但係你好得意喎嚇，呢一句説話咧十六節，我哋就耶穌鼓勵我哋要善行喺人之下，喺人面前，使人哋能夠。你要睇呢第六章嚇第二節，第六章第二節。他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人前面前，不可以在人面前吹号，好像假善人在会堂和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了受人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这两句话呢，如果我们不小心觉得哇好像很矛盾。他们守斋祈祷，在某程度上来说呢是好事。企喺十字街头祈祷，咁我咪希望佢睇到我善行啦，系嘛？我做爱德，希望睇到我善行啦，咪光明就天之父咯，咁即系有咩唔妥啫？啊，问题系在于佢个动机系乜嘢？个动机系唔系佢哋希望人哋睇到佢个生活嘅路向？哇，你一个即系我哋人生系需要祈祷教主嘅，而系希望人哋觉得哇，你咁热心嘅。哇！佢做好多好嘢喎，咁嗰個動機咧影響咗嗰個意義，所以同一個行動咧，當然我哋有時冇話自己判斷人嘅動機，但我哋每個人知道自己生活嘅動機係乜嘢，我做嘢嘅動機係乜嘢啊？咁同樣嘅行為，但好可能咧個價值咧有完全唔同嘅意義啊，唔同嘅效果，就係因為個動機問題。咁我哋咧，每一個人咧，自己問自己啦，就唔係去判斷人哋。OK， 有冇嘢分享討論喺呢度？冇咧，我哋就17節啦，去到30節。阿 Steven 幫我哋讀啦。 好啊，最長嗰個好啊，好啊。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划也决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德，你们决进不了天国。你们一向听讲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向你们说，凡向自己的兄弟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我自己的兄弟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 要獻你們的禮物時，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怨，有什麼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留在那裡，留在祭壇前，先去以你的弟兄和好，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當你和你的對頭還在路上，趕快以他和解，免得對頭把你交以判官，判官交給差役，把你投在獄裡。我實在告訴你，飛到你還了最後的一文，決不能從那裡出來。你們一向聽說過不可奸淫，我卻對你們說，凡諸事婦女有意貪戀他的，他已經在心裡奸淫了他。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掘他出來，從你的身上刑掉，因為喪失了一個肢體，比你全身投入地獄裡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他來，從你身上刑掉，因為喪失了一個肢體，比你全身投入地獄裡為你更好。 咁啊，即係我哋一開始都講耶穌基督咧係滿全舊約嘅所有嘅嘢。咁所以耶穌喺呢度就話：啊，你哋唔好以為咧就我嚟到係廢除法律同埋先知，因為法律同先知就係舊約時代嘅嘢。我唔係嚟廢除，而係為成全。咁究竟舊約同新約嘅關係係點咧？我哋亦都話啊，而家新約嘅時代，我哋即係應該係更加需要了解耶穌基督嘅教導，實踐佢嘅教佢嘅真理。咁舊約係咪即係我哋唔需要理咧？咁其實就唔係嚇，舊約係一個基礎。咁聖經學者咧用一個比喻嚟到話，舊約係咩咧？舊約好似係細蚊仔學行路嚇，嬰兒學行路咧，你知道即係好多失敗啊。是有一個開始啊，咁樣。但是耶穌基督嚟到係一個新約啦，所以一個滿全咧係咩咧？係成年人行路啦，即係你已經識走行路噶啦。所以咧，你作為成年人，你應該行得即係應該點行法咧？應該有所表達得係正確嘅。所以耶穌基督喺呢個新約嘅時代咧，係滿全咗教育裏面所講的教導。當然耶穌來到他不會將過去的事情，就是法律上的事情，先知所講的事情廢除，由法律上就是丟了他，他反而是要滿全，還有要跨超過教育所教導的事情。所以最希望他的相信他的人，跟著耶穌基督的人，是去了解和實踐，了解實踐之後呢，然後都教導別人怎樣去做。所以他就說，如果你們廢除這些戒命之中最少的，其實舊約裡面一些濕碎的東西，而都這樣教訓人，天國裡面呢稱為最少的。相反呢，如果實行而都教訓人，因為當你實行的時候，你能夠滿全舊約的東西，而都可以在新約裡跨越了這些濕碎的東西，或者是這樣的限度的東西呢，你這樣教訓人在天國裡面最大的。所以耶穌就要求他的信徒，你們的義德要超過經師和法利西人的義德。經師和法利西人在某程度上呢，他們是很認真去即過舊約裡面所得著的教導，或者是舊約所教導的一切。但是由於他們呢太過著重那個法律的條文呢，而可能失了那個生活實踐的真正的意義，而忘記了天主那個跟他們的關係。所以自從耶穌基督降生之後呢，如果只是遵守舊約的法律的話，基本上可以說不夠。而現在呢，跟隨基督來講，我們需要好像基督一樣超過舊約所有的法律和先知所教導的東西， 咁样先至能够去到天国。天国究竟系乜东东咧？我哋咧就曾经都提过啦，吓，就系即系好抽象嘅嘢，但系咧又唔系呢样，又唔系嗰样，但系又系呢样，又系呢样咁。咁其实咧，我哋当我哋讲天国比喻嘅时候咧，从里边咧可以领会多啲。其实耶稣讲嘅天国系乜东东咧？咁咁耶稣就举咗以下几个例子，其实你吓，你一共有成五个例子嘅吓。呢五个例子咧，讲明咗要点样超越经师同埋法利赛人，唔系经即系呢个法律同埋先知吓、啊，或者话超越呢个法律所教导嘅，同埋佢哋犹太人呢个文化里边所嘅习俗所做嘅。耶稣要求咧超越法利赛人认为已经足够嘅嘢。法利赛人咧，佢哋就认为哇，如果要守安息要咁，好多条文要守紧呢啲咁条文咧就已经够啦咁。但系耶稣咧认为唔够，系应该超越佢。所以他引用下低五个例子呢，第一个就是你们一向听古人讲过不可以杀人，哪个杀了人应该受裁判。而耶稣呢用一个有权威这样的姿势，这样的态度来讲出、啊、他说要改变心态来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将你们不可以杀人，杀人呢就好像一个距离远一点的OK， 其他人一个人，但耶稣话咩呢？你哋嘅兄弟，佢将人咧变成有一个兄弟嘅角度去睇，就凡向自己兄弟发怒嘅，所以再唔系一个一般人啊，而系用一个兄弟呢个观念去睇啦，咁就要受裁判。边个向自己嘅弟兄话傻仔，或者就要受议会嘅裁判；边个话疯子，就要受火狱嘅罚等等。咁耶稣其实呢要睇返就咩呢？睇唔可以杀人旧约呢个法律呢究竟佢真正嘅解释系咩嘢呢？咁、啊、其实真正嘅解释就係禁止恼恨人嘅心态，即係我唔鍾意你，我嬲你恨你、发嬲啦，闹人呢，轻视其他人呢。咁耶稣呢要消除犹太人嗰种狭隘嘅解释，佢更加满全咗呢个法律，就係改变我哋人嘅心态去对待人。所以唔係只係好消极咁唔可以杀人咁呢个狭隘。咁然后呢个唔可以杀人呢一个例子呢嘅严重性呢，再用下低两个例子嚟到去解释嘅，就係23、24其中一个，然后25、26就另外一个。23、24的例子就是说，当你去祭台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有弟兄什么怨你的事呢，那你就要这礼物不要献住，你留着先、啊、而先你跟弟兄和好，然后先再献礼物、啊、可以看到这个心态那个弟兄的关系的重要性，弟兄和天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哪里。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当你跟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呢，尽快去跟他和解，如果不是呢，对头将你交给判官，判官交给差役，将你投在狱里面。那这个例子呢，其实呢在18章23节呢，同样马勒福音18章23节、他讲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巴多禄问耶稣要宽恕人几多次，7次够不够啊？咁佢哋就讲7次就好多噶啦，咪而唔系个70个7次。咁因住咧，耶稣就喺23节话：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佢个仆人算账，开始算账嘅时候咧，送嚟咗一个欠咗10000塔林东嘅。然后咧，佢唔还冇得还啦，主人就下令佢要将自己嘅车之儿女同埋所有就变卖还债。咁于是佢叩拜佢啦，对唔住啊，容忍我啦。咁点知佢行咗出去嘅时候，就遇到另一個欠他自己收拾税的，他就捻住喉嚨等等。 上一次的福音。 剛剛上主日的福音。那這裡即是用這兩個例子呢，來到耶穌想說出呢，對人的態度呢是即很認真，或者說我們需要有一個觀念，就是天主就是父，大家是兄弟姊妹。咁我哋講呢就好容易喎，到時呢我哋要多啲去 去諗同埋去實踐咧，先至慢慢會體會到呢、這個即係人嘅關係喺邊度。有時我自己諗啊，我覺得好得意嚇。啊，呢一個咧就唔係我嘅細路，我唔理佢嚇、啊。我嘅細路好緊張。呢、這個唔係我嘅族裔，所以咧唔係我嘅即係點啊？同胞嚇，呢、這個黑嘅，呢、這個係啡嘅，咁即係我哋會將佢咁樣諗，咁樣分。但係其實我哋如果再用翻呢一個耶穌教導我哋嘅觀念去睇嗰個對人嘅態度，同埋天父與佢個仔女之間嗰個關係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會覺得，哎，乜我咁睇啊？乜我即係咁嗰個觀念咁狹隘啊？咁。咁咧，我哋會漸漸咧去改變呢個對人嘅態度，呢個係一個途徑，一個方式咧，去改變自己嘅觀念先。 但係歌詞好難，嗰、那個叫咩修羅，叫做咩和好，我唔知道原文寫住乜嘢，係講 reconcile 啊，定係 compromise 啊？ 我冇睇過英文嗰個聖經啊。不過我哋睇翻嗰個咩啊？十八章嘅時候咧，佢講人嚟見你嚇嘅、時候，你會好怒恨，你會好覺得有冇搞錯，點解咩仲玩咁？如果我哋能夠將呢一個比喻，再諗埋天主經，求天主寬恕我哋，好似我哋寬恕人一樣啊，真係事實。時時我哋能唔能夠把握得到咧？就係我對人嗰個心態係一種寬容咧。啊，我諗嗰個究竟係你所講嘅 reconcile 啊，一個 compromise 即我會覺得係，我唔知道用咩字眼去形容，不過我覺得係咩咧？如果呢個係你嘅兄弟，你用個咩心態咧咁？你可能你唔會冇所，即係你會話冇所謂啊？究竟係 compromise 先話係 reconcile 咧？ 唔係好重要嘅，如果我哋用基督徒嗰種 passion 嚟，嗰種慈仁慈嘅心去做咧，好多時咧變咗有人做咗壞事，我哋覺得好嬲佢。譬如啱有個細路仔俾人搶咗喺 BC 嗰度，係咪俾人偷咗個細路仔幾日還翻佢？兩個樣真係好衰啦，自己 discriminate 咗佢先，個樣好難睇。你覺得要忍得非善待，咁你自己喺度，我仍然已經批判咗係唔啱噶啦。OK， 用一個船長用個 passion 嚟嘅眼光嚟睇咯。咁但係照呢度講啊，係唔啱，即係話咧，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睇嘢、聽嘢都唔應該抱有呢個咁嘅心，去批判人哋。咁接受，好多人都明白，譬如要接受佢有啲人嘅特別嘅困難，或者特別嘅嘢。但是如果你話，如果我下下要放低個禮物喺個祭台，先至去嘅做完曬嗰啲嘢，先要翻嚟咧，我個個都可以要領到聖體。即係咁講，如果 strictly speak， 我真係唔敢上去領聖體，因為實在上喺心入邊已經批判咗不下好多好多次。譬如我純粹用一個 interpretation 嚟講，因為你咁樣如何好，咁你點解仲要去？ 其實呢個係一個進漸升嘅，我只覺得唔係挨得餓啊，係可以唔可？原因就係咩咧？嗱，譬如你就係講個例子，你話嗰個人即係咁嘅樣子，已經面目可憎嚇。但其實呢個咁嘅判斷就唔係當然唔啱啊。嗱，唔等於我哋指責嗰種罪行喎，因為耶穌基督時時都教導我哋就話，罪行你係要去判斷，你係要捨棄，你係要點講？但係人咧？唔同啊，所以佢對嗰、那個法利西人嗰個麥克瑞利話：你可以安心翻去。對嗰個罪婦話：即係你以後唔好再做，你要平安。即係佢將人同罪啲事都分開。咁只不過我哋係即實在係有困難去學去實踐呢樣嘢，但係我哋需要學習呢樣嘢嘛。今次可能我哋判斷十次。但如果我哋醒過嘅時候，可能我哋下次會判斷少啲，然後咧，但係個罪仍都會拒絕個罪，判斷個罪，即係呢個係我諗係要學嘅。 呢個係咧，呢個學呢個進展性，即係話咧，我同你你真係 我對你好好，不過你做嘅嘢我唔能夠接受，即係咁講，即係好似要咁樣講法嘅，因為我只係針對個事，唔係針對個人。但係好多人將個人個事已經溝亂曬啦。 所以 就所以好慚愧嘅，因為所以以前我記得好細個，你冇明白你，我哋扮曬過解做曬嘢，你先好靈性體。我係咁啊，即係。唔使靈性睇 㗎，法上等痛苦得啦，唔使一定要辦告解嘅。 細個教係咁樣㗎嘛，嗰啲導師係咁教㗎嘛。你後生你唔知 道，排曬兩邊咁辦告 解。係遲有一定有。 嗰時你唔可以擔監，都唔可以擔監。 好討厭㗎，嗰陣真 係。但係亦都睇到心態好緊要。好似譬如話，如果早期我諗。我唔知啊，如果你話早期嗰個領去辦咗告解先，咁就好似即係得到聖經裡面嗰、那個依樣做到呢樣嘢。但如果你個心態冇嘅，你個口講嘅，你根本你都係嗰、那個人都係咁樣啊！即係話啊，點解嗰條友成日都係避開我，因為自己根本都冇轉變。咁人哋同你接觸，人哋睇得到你啲問題啊嘛。即係我冇所謂同你傾偈，點知你又係咁用啲諷刺口吻啊，或者用嗰啲你叫得你唔好做，你係要做嗰啲嘢。咁即係你個心態唔改就，你點樣去辦告解都係冇用。所以咧，我一即刻我諗起聖母點解成日叫我哋做嗰五件事，其中一件事係乜嘢？ 我要辦告解嘛。 確實，要我哋去攞出我哋嗰種內心裡面嗰種邋遢出嚟嘅。即係邋遢，即係話啊！我哋啲思想唔好，我諗咗啲衰嘢，去 clean up 咗我哋自己先咯。我覺得呢個心態好緊要。其實咧，如果你即係聖母會知道我哋內心係有好多呢啲污垢嘅嘢，我哋唔攞有嗰個勇氣攞出嚟同佢講，佢藉著呢樣嘢交託咗俾佢，聖神入咗我哋嗰度，幫我哋去變得即係。更加即係豐盈咧，即係裡面我內心更加潔淨咧，即係我自己都提到呢樣嘢。 所以其實即係 Steven 同咩阿 Lawson， 你都有即係好似同意就係話，以前我哋即係細個年長嘅時候，每個星期辦告解係咪？咁呢個係其實係一種教導，亦都係一種領受聖事恩寵嘅一種方式。至於嗰個人改唔改，呢個唔係我哋判斷嘅，而且亦都。佢究竟係有心改定冇心改，我哋冇人知，係嘛？最重要就係，即係我哋係願意表達咗一種順服嘅心，接受天主俾我哋嘅恩寵，然後咧，我哋願意去改咧，呢個先係我哋重要嘅地方。當然，你話邊個夠資格領聖體呢？如果真正咁問咧，我哋冇人可以領聖體。但係今日有個極，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個極端，就係兩個極端。今日嘅人咧就冇罪惡感。即係或者話好多人冇罪惡感，你話你好耐你唔去聖堂喎，點解你今日一去聖堂就領聖體啊？第一，佢覺得個個都領聖體，點解我唔領聖體啊？可能係咁。第二，咩罪啫？個個都咁做噶啦。所以對於罪嘅問題咧，我哋其實可能咧已經以前係咁高嘅，而家跌到咁低。都唔定，咁呢個係每個人要自己即係睇翻聖經醒過反省嘅問題咯。呢、這個我哋唔可以去 judge 人哋嘅，係咪 ？OK， 然後跟住咧第二個我就話佢好似講咗五個例子啊，波士人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不可奸淫，係你哋一向聽人講過唔可以奸淫。佢話但係。我對你哋話，凡係諸事婦女又要貪戀佢嘅，已經喺心裏邊奸淫咗佢。所以唔單止係行為，甚至好似我哋嘅悔罪經啊，彌撒裏邊開始嘅悔罪經，思言都係一件罪過。我哋嘅思想啊，有啲人譬如舉個例子當一啲人話呢個電影應該睇嘅時候咧，幾好啊，冇嘢㗎咁。冇乜暴力啊，冇乜色情，但係其實嗰個意識形態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嗰個意識形態幫你嘅思想去到邊個地方咧，係咪？咁所以基督要求佢嘅 有啲马窦要求嘅读者咧反省啊，主耶稣基督所提呢个原则咧，系应该用喺一切生活里边。我哋无论系睇，无论系谂，无论系做，都系同样嘅嘢，即系同样要所谓可能会违反佢嘅教导嗰种犯罪。当然啦，喺教会嘅教导里边咧，有不同嘅层次啦，啊，而家系施言。可能小罪行为大罪，即是我想杀到你的咁嬲紧你的咁，你可能是只是要犯到个罪，不过是小罪。但是咧，一日继续落去咧，最后尾就是忍无可忍，你杀咗人咁个大罪啊！咁呢度就一样啊， 好严重， 好严重啊！咁至于下低咧吓，如果即系呢件事系咁重要嘅，即系话提到话施言。虽然你自己行为都得咁重要嘅，咁耶稣嘅教导里边或者系马窦要求我哋谂里边咧，就是、如果你嘅右眼使你跌倒啊，挖佢出嚟，由你身上掉咗佢，因为你丧失一个肢体，跟你全身又掉里边更好。咧右眼望下佢啫嘛，啊！但系连马窦喺呢度打出嚟咧，就望使你犯罪咧，不如就唔好啊！所以咁。咁絕對嘅呢個要守呢，即係超越呢、這個猶太人嗰、那個或者個傳統嚇，唔可以奸淫啊，呢、這個同埋好似唔可以殺人一樣，係咁絕對性、滿全性嘅，係諗都唔諗得。個中國人講誒，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係咪啊？聽都聽都唔得，哇！啲人講粗口咁樣啦啦啦啦啦啦咁，你聽都唔應該嚇，因為巴多多啦，可能你個耳入咗個腦。第二个三十节一样啦，咁其实呢个例子咧，我哋知道喺马太福音啦，第度再讲嘅十八章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我哋到路加福音嘅时候都见过啦，就系即系一个引呢个小子犯罪嘅问题，系嘛，即系劳拉嘅模式抌到佢一样，咁然后咧就三十一节，即系我冇读到嘅吓， 冇。 三十一去到 三十七， 多啲。 有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给你们说，除了聘居烦忧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细，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该当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 咁多，睇咗好多句咧，我哋都知道嗰个超越性系几咁高啊。即系发细都多余嘅，是就是，非就非，唔使讲咁多转多翻讲咁多嘢。咁啊，喺沙士咧就繼續上高嘅，其實就係講休妻嘅問題，係因為咧某啲原因咧，舊約咧就准許寫休書休妻，咁呢個咧喺申命記廿四章第一節。咁啊，啲以色列人咧就即係話好識得利用呢啲法律啦嚇，所以咧佢哋就即係有寫休書。休息自己妻子，就是不喜歡的時候休息他們。24章，如果一個人娶了妻佔有他之後，在他身上發現了什麼難堪的事，因而不喜悅他，便給他寫了休書交給手中，叫他離開他的家。 OK 的，今天來講。所以什么令到他不喜欢呢？ 可以走法律罅嘅喎，可以即係扎扎帶話，誒、哎、你咁乜嘢，咁我唔中意喎嚇。咁所以咧，就以前咧，即係會有啲咁法律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有咁嘅，即係有啲人咧就做咁嘅事啦。但耶穌就話咩咧？修正呢個法律嘅條文啊，佢點樣修正法律條文法咧？佢其實係指責緊佢哋休棄妻子呢件事。點解咧？因為休棄妻子係等於咩咧？離婚，離婚係咩咧？係破壞盟約。舊約裏邊其實都有嘅。我哋再睇咧，就係馬拉基亞先知書，拉查個拉字第二章。馬拉基亞先知書咧係先知書嘅差唔多後面嗰啲小先知嗰部分啊。第二章14-16節，呢標題咧就話人民有關婚姻嘅罪惡。14節話：你們還問這是什麼？是因為上主是你與你青年時所娶的妻子之間的證人，他雖是你的伴侶，是你結盟的伯妻，你竟對他不守信義。上主不是做了他們成為一體，有一個肉身一個生命嗎？為什麼要結為一體？是為求得天主的子女，所以應關心你們的性命。对你青年结发的妻子不要背信。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说：我憎恨休妻，休妻使人在自己的衣服上沾满了不义。万军的上主声明说：所以你们当关心你们的性命，不要不守信义。嗱，喺旧约时候，这个先知已经指责休妻噶啦，但系当时嘅犹太人耶稣基督時代的猶太人仍都繼續利用這個法律去休妻，就是因為他們以為有這個權，小處人不喜歡的，你煮的東西不好吃，回家就。但耶穌就說，除了聘居之外，如果聘居今天來說就同居，簡單一點，沒有正式結婚的了，還休自己妻子的就是叫他受奸污。咁 即係 common law 啊？ 而今日嚟講係 common law 係啦。而且邊個如果娶被休嘅妻子就係犯奸人。咁呢個講婚姻問題咧，馬太福音後面又再講嘅，就係19:9咧，點樣去解釋一個呢個婚姻嘅問題啦？ 即係死咗得，休咗得唔得？ 係啦， 死咗你點解去隔除娶一個同一個女人 得？ 一聲。 咁啊，跟住咧就除咗同居之外咧，就你唔可以分開嘅嚇。咁、然後就去到第三個例子啦。三個例子咧就係、你哋一向聽古人講過，唔可以發誓、發虛誓。如果發咗誓咧，要向上主償還你嘅誓願。因為你發咗誓，你已經要做啦，係咪？咁啊，嗱，經書同法利賽人咧，佢將誓願呢件事咧嚇，宣誓呢件事咧，制定咗一個複雜嘅法例，即或者是規矩。咁啲規矩咧，我哋平時都冇留意嘅。其實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係馬太福音第23:23-22，16-22咧幾長啊。咁咧呢個咧係講啲宣誓嘅問題。和在你哋瞎眼嘅響度，你哋話邊個如果指住聖所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誰若指著聖所的金子起誓，就應該還願。這就是他的一些法律條文。又分又合的人啊，究竟什麼更貴重呢？是金子或者是那些洗金子成聖的聖所呢？還有，有誰如果指著全凡祭壇起誓不算什麼，但是如果誰指著那個上面的公物起誓，就應該還願。瞎眼的人啊，究竟哪个是更贵重呢？是公物或者是使公物成圣的全凡祭坛呢？所以那些指着全凡祭坛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切起誓；那些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他和住在那里之内而起誓，住在他之内的起誓。 嗰、那個洗指住天起誓嘅係指住天主嘅寶座同埋坐喺上面嘅嗰位起誓，坐喺上面嘅呢、這個天主啦，係咪？所以喺呢度睇到佢哋咧，就實做咗好多啲法例。耶穌話：即係你哋咁樣咧，其實咧就係唔啱嘅嚇。點解佢哋有咁多咁嘅問題出現呢？就係佢哋因為咧對法誓嘅處理態度咧，顯示咗嗰啲法利賽人當時咧顯示咗咩咧？佢哋對嗰啲百姓冇信心，即係唔相信百姓所講嘅説話。於是佢哋咧就要求佢哋宣誓嚟證明佢所講嘅嘢係真嘅，呼籲人之惡嘅力量咧嚟到為佢哋作證。呢、這個人之惡力量就係所有天主啦。乜人係唔值得俾人相信嘅？耶穌就斥責呢種心態，呢種嘅態度，同埋話俾人聽，唔可以亂咁發誓。所以耶穌咧就禁止人哋宣誓，原因係因第一，上主係神聖嘅；第二，維護人嘅尊嚴。我哋唔能夠隨便咁將天主同埋呢個世界上嘅濕碎嘅嘢咧拉埋一齊。耶穌要求人咧。后面就是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所以我讲了对嘢之后，嗱我宣誓，咁嚟到去要求人哋信，咁呢个系已经系失咗人嘅关人际关系嘅真正意义啊，对人咧冇信心嘅问题。咁所以耶稣话，其余多余嘅系出于邪恶，换言之，我哋系要。真係問我哋嘅心，我哋嘅良知，究竟呢個係咪真嘅，係咪假嘅，係咪嗰啲廣大廣大出身嘅？ 如果係中大出身，中大。